首 Repercussions 来自的是 Bean Miller， 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是周五的时间了，其实呢非常开心，但有件事情想跟大家吐槽一下，也是我的一件糗事吧。在昨天的时候我记错了日期，以为昨天是周三，然后当时是一个快递员在找我，说是我周四预定的那个要寄送快递。所以这样一个误会让我突然间觉得，好多时候时光真的是飞逝，在不知不觉中一个星期就过去了。但从另一个侧面，是不是也反映出来我这个人是非常的热爱工作，工作日再加一天也是无所谓的状态呢？当然开玩笑啦，今天呢那我们就把周四这个新歌的时间补上吧，在周五的时间来听一听新歌。那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因为这一周确实还有非常多的新歌，非常的棒啊，包括很多人都发新歌了，像是萧敬腾、黄绮珊，还有像李荣浩、金志文，包括霍尊也都有新歌在发布。所以今天锁定 FM986 来听一听新歌吧。下面这首歌来自 Rita Ora， 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新歌，在10月20号，也就是在今天刚刚发布的一首 Anywhere。 Time flies by when the night is young. Daylight shines on an undisclosed location. Location. Bloodshot eyes looking for the sun. Paradise delivered and we call it a vacation. Vacation. You're painting me a dream that I wanna belong, yeah. Wanna belong, yeah. Oh.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

Teenage， 这一首歌来自 MGMT， 这一支迷幻摇滚乐队再次回归，上一次发专辑应该要在3年前了，所以是非常的一个失踪人口系列，很多歌迷有看在网上留言都非常开心、啊、他们是在2002年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去成立的这样一支迷幻电子合成流行摇滚乐队，也有点摇滚的风格哈，风格很多变，但主要以电子为主的这样一个乐队。来听听新歌，那下面这首歌来自 Monfile， 听到这个名字很多人非常激动，那没错， Monfile 又发新歌了，之前我们听过了很多的像 What Lovers Do 还有是 Help Me Out 这些歌曲之后呢，这一次又发行了第三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好像和我们正在感受的那种开心差不多，因为很多人开心的时候可能会去想要小小的放松一下，而这首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你听听有没有你的故事在里面呢？来听听这一首来自 Monfile 的 Whiskey。 Leaves are falling in September, the night came in and made her shiver. I told her she'd get out my jacket, wrapped it tight around her shoulders, and I was so young. Till she kissed me like a whiskey, I never knew that love was blind.Till I was hers, but she was never mine. Yeah, it was reckless.But I'll let it burn, I'll let it burn, yeah. The feeling it was bittersweet, realizing I was in too deep. She was a lesson I had learned, I had learned, yeah. I used to try to forget herNow I smile and I remember, oh. Leaves are falling in September, the night came in and made her shiver. I told her she'd get out of my jacket, wrapped it tight around her shoulders. And I was so young, till she kissed me like a whiskey, like a whiskey, oh, like a whiskey.Oh, would've left this world behind just to wake up by your side every morning. I would've sold my soul for a little more time. Would've waited 1,000 nights if she never said goodbye. I admit that I would've sold my soul for a little more time. I used to try to forget her, but now I smile, but now I remember. Oh.Falling in September, the night came in and made her shiver. I told her she'd get out of my jacket, wrapped it tight around her shoulders, and I was so young. Till she kissed me like a whiskey.Like a whiskey. I ain't like the other cognacs, or the type of cat that'll never call back or lose contact when you running out of rum and you make a run. Feeling like the dizzy, might be tipsy. All of that tequila's a killer. A little vodka breaker or something proper. Pop a cork and play spin the bottle. Every time you kiss it, like some whiskey. It's a fine line. Dom Perignon, she the fine wine. Summer corn nine, one one. I'm running out of time. She done got it for my heart. Leaves are falling in SepThe night came in and made her shiver. I told her she'd get out of my jacket, wrapped it tight around her shoulders, and I was so young. Till she kissed me like whiskey, and I was so young. Till she kissed me like whiskey, like whiskey.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 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我只知道唱歌要感动，管它有没有人懂，一把吉他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走路都不同，只要我的音乐会轮动，管它普通或不普通，啊啊啊啊，那感觉真的都盼望。选择这一首背景音乐，搭配牛仔一匹雪，想扮演主角，普通人可以向命运对决，会唱歌并不该缺，那个谁会唱单人不自卑，不怕累，岁月飞光辉相会，只要问心无愧，就没有什么后不后悔。我只知道唱歌要感动，管它有没有人懂，一把吉他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走路都不同，只要我的音乐会运动，管它普通或不普通，哦哦，来跟着节奏走旁若无人。冰凉的坚持的愤怒，怀才不遇多孤独，人数不舒服，那感情做一个沧海遗嘱，编写自己的地图，你是谁，是刺猬还是玫瑰，有所谓，别浪费眼泪，心不会不会，谁能确定你配不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杀手锏乐队就是那一首《普通人》。当时呢，其实我们在中国好声音看到了惊鸿一现的陈乐基，他呢也是很有音乐才华，所以之后成立了一个乐队叫做杀手锏乐队。像这个很有潜力的摇滚乐队呢，所以他的发的歌的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之前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几首，这一首叫做《普通人》。

那种非常大胆又狂放的声线很难让人想象到和他的形象匹配在一起，但这就是他。而他也是呢，在这样的歌曲当中去尝试让自己更加的释放。来听新歌的时间，下面这首歌来自金志文，这是一部电影《密战》的片尾曲，而这首片尾曲呢也是今天上线了，在16号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所以说来听一听金志文的这一首《永不消逝》，好像有一些《密战》的味道。 是呼吸在颤抖，继续走是眼泪不肯流，穿过黑暗等待破晓的光，尽管匆匆，从未这样从容， 还有希望在抵达，又怎

就是来自李荣浩，有一些治愈的声音，这一首《祝你幸福》，听到很多人在说这样一句话，说祝你们幸福是假的，但祝你幸福是真的。而这支歌曲呢，讲述了这样一对在异乡生活的情侣，他们呢有一些各种原因吧，造成了分手。所以最后孤单一个人生活的李荣浩呢，尝试给对方写很多信件，但一直被退件。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这个女孩和新的男朋友出现在店门的时候，看到她幸福的表情，所以说他在想，那就祝你幸福吧。来听新歌的时间，下面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每次我们说到他的歌曲，总会觉得非常的轻快，那这首歌也是如此。而这首歌呢，是动画《我是江小白》的一首片尾曲，讲述的是主唱红鼻子小黑和吉他手少年，他们组成了一个快乐的民谣小组，所以由房东的猫来演唱的这一首《云烟成雨》。

施先生是一种有些逍遥的感觉的话，那么这次的笑笑呢，就是一种在讲述人们心中的不甘、冷漠，还有这种孤独的感觉。歌中讲一个故事，这故事里的牙套女孩呢变美了，是那种世俗认可的美，而她呢也换来了更多人的亲近。可是再繁忙的现代社会并非是一个共同体，是无数一个个有着自我情感的碎片式的个体拼凑而成的，他们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心别人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孤独的人并不是只有笑笑一个，尽管为自己而美的笑笑也不一定会认领这一份孤独。这就是来自彭坦的哲学，这一首笑笑。新歌的时间，看看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来自岳炫清，其实他的声音在我印象当中最是那种非常清透，而且有着情感的传达，非常细腻的这样处理的一个歌手。而这次呢，创作的这一首歌曲，其中提到留着那一首歌和照片，见字如面，诠释了一种明明相爱又不能在一起的命运的疼痛。这一首歌呢，也是电视剧《红线》的主题曲，来自叶炫清这一首《红线》。我们明天再见。 街角车站，梦醒遗憾心碎瞬间，曲终人散碎夜泪寂寞孤单，生无恋人心亏欠，爱若等待可以实现，恨会治愈伤痛纠缠，留着那首歌和照片，见字如面，一如烟，再默念你一遍，让疲累拥抱缠绵，念念心默化在耳边，追回聚散，挽留时光默念，盼望尽头是永远，让我们红线相牵，没说爱也不说再见，归来如愿，默默与你同行，一世缘，一世情相伴。 北京时间21:00。